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93, and you can see the title, Pablo Picasso. 这是英美人士的念法。但是西班牙文的念法 Pablo Picasso Pablo 的这样念法，好，不管怎么样也就指的同一个人。我们现在就用英式的念法，就是英国人英美人士的念法，美语的念法来念这篇文章。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an artist will require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an artist will acquire traditional skills and then wishing to break away from the past, he will discard them. Pablo Picasso is a good example of an artist who did just that. Early in his career, he mastered the techniques of drawing and painting. Then he learned to do without the old ways and moved towards something entirely his own.A top European artist, Picasso drew and sculpted. However, he is most famous for his unusual paintings. The Spaniard is said to have been brilliant and generous.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also chauvinistic and ruthless. Even so, that didn't lessen his reputation as a great artist. In fact,His artistic explorations helped shape the course of the 20th century modern art. The art world has not been the same since Picasso came on the scene. This article is well written. It contains some of the good expressions I'm going to explain later on. 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的棒，待会我们再来做，会做讲解的。现在就开始讲说，说完之后呢，讲完之后呢，我就会用英文来做一个所谓的诠释这篇文章，那就是都是即席的诠释呢。大家我一再讲，你一定要这样做练习，才能够讲的是地道的、非常流利的这种英语。好，一开头 ，it sometimes happens， 这个 it 代替后头的 that 从句，所以呢 ，it。这个代词呢是虚主语，实际的主语是 that 后头的从句，所以有时候下列的情形会发生，什么情形呢 ？That an artist， 一位画家或者是艺术家，这边指的是画家 ，will acquire 会习得 ，acquire 就是本来是得到，这边的修习或者是得到，修习习作的习。也就是会练习，会获得，经过练习获得 traditional skills 传统的绘画技巧。 And then 然后呢，就是并列连词 and 连接呢的另外一个主句，就 he will discard them， 那中间插了一个分词短语修饰后头的 he， And then 然后呢wishing to break up from the past，他为了要期望，本来这个 wishing 是 he wishe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past， he would discard them， 可是这两个主句在一起没有连词连接，就把第一个主句 he 去掉， wishes 就变成 wishing， 就变成现在分词，经常出现在写作里头，我们不是讲了多少遍啊？文章里头他们英美文史写文章就是这样写的。然后呢，为了要 wishing to， 其实就是等于 in order to， 为了要干什么 break away from， 就是打破离开 The past 就过去所修习到的所得到的这些学到的这些技巧呢，为了能够把它脱离掉 He will discard them 他就会把这些所学到的 traditional skills 全都会抛弃掉 Discard 就是扔掉的意思 Do not discard garbage here 这边不要可以乱扔啊垃圾用 discard 这个用法啊 discard 就是抛弃扔掉的意思好Pablo Picasso 他呢 is a good example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什么一个例子呢 of an artist 就是一位画家的例子那么这个画家是什么样的当然指的就是 Pablo Picasso 或是 Pablo Picasso who did just that 他就做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Early in his career 在他的生涯中啊，生涯也就是这个从事画家的生涯中早期的时候呢 He mastered the techniques 他精通啊这些技巧 Master 把它学得很非常棒叫 Master 本来这个名词叫做师父啊大师好那么就用这个字比如说呢 When it comes to singing 说到唱歌呢 David as a master 他就是一个大师但是如果是以前的奴隶制度的时候主人也叫 master 那奴隶叫 slave S-L-A-V-E 我们说不要做钱的奴隶就 don't be a slave to money 注意到介词要用 to 他就精通了这些技巧什么技巧呢 of drawing and painting 也就是这是一般的铅笔画啊，那么叫 drawing 以及 painting就是水彩画或者是油画等等好接着再往下看 Then he learned to do without the old ways Do without 这个 do 当不及物动词后者加 without 这个介词是固定用法、I can do without money 没钱我都无所谓我都可以过得去叫 do 叫过得去 But I cannot do without your love 但没有你的爱我就没有办法过得去所以非要有你的爱才行 I can do without money but I cannot do without your love 我们常常可以这样说他去学习呢就抛弃掉就是 do without 其实也就等于呢废除 抛弃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的 discard the old ways 这些旧有的传统的一些做画的一些技巧 and move towards something 然后呢朝着什么走叫 move towards 那个 S 可以去掉 toward 也都可以记住变成 toward toward move towards something 就朝着这个目标走就这个境界什么境界呢 which was entirely his own关系代词 which 去掉 was 变成 being 现在分词 being 省得掉然后这个东西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绘画技巧还有朝向着他自己的呢属于自己的绘画的这些方式这样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呢这个 his own 我稍微说一下哈那有一个用法 on one's own 就靠自己叫 on one's own of one's own 呢属于自己的它那个意思完全不一样 on one's own 我们常在 be 动词后头直接做补语好 from now on you'll be on 或是 you must be on your own 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独立了要靠自己来做事了 you must be on your own 一样的意思啊也就等于 you must be dependent前面加个 IN independent dependent 是依赖的 independent 就是独立的就 on one's own 也可以当副词用啊，修饰动词 he did everything on his own 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亲自自己来不靠别人的帮忙但 of one's own 就是属于自己的他放在名词的后头 I have a car of my own我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子 那个 of my own 就放在名词 a car 的后头。好，就不说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A top European artist, Picasso drew and sculpted. 你看这前面放了个名词是怎么来的？名词这个短语啊，原来呢是前面是 Picasso was a top European artist. He drew and sculpted. 这两个主句在一起没有连词连接，所以相同的主语 Picasso 啊去掉，然后动词 was 就变成 being。现在分词，这个 being 可以保留也可以省略掉，所以这个句构也可以说 being a top European artist Picasso drew and sculpted， 这样就明白了。而 being 又可以省略掉，就形成这么一个名词短语在前面，作为 Picasso 的同位语。 Picasso 身为一个顶尖的 top 一流的那么欧洲的一位画家，他又会素描 drew and sculpture， 同时他一面画画了，同时一方面也从事雕刻 sculpture， 他的名词叫 sculpture sculpture， 但是在这里呢它是一个动词，分别本来都是及物动词，在这边是做作不及物动词，你加宾语也可以啊， drew something sculpture something， 你这个没有问题的。好，这要了解。However, he is most famous. He is most famous 就是非常的出名。这个并不是算是最高级。如果是最高级，前面要加 the。He is the most famous of all， 就是在所有画家之中。啊 ，He is the most famous of all artists。而这边呢，他这边是指的是强调啊。他因为后头没有名词嘛，没有这个 artists 这些字眼， he'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rtists 等等，或者 he's the most famous of all the artists 或者 all artists 都可以这样。好，他是极为出名，最为出名 in 什么事情？ for his unusual paintings， 因其独特的不平常的啊，不寻常的独树一格的这些画作而出名。 The Spaniard， Spanish 是形容词，你要说 He is Spanish， 他是西班牙人，那是形容词，就像 He is English 我们说过，但如果要是他是一个西班牙人， He is a Spanish man， 要加一个 man， 或者 She is a Spanish girl woman 等等。好了，所以可是这个名字是 The Spaniard，那就是西班牙人，纯粹是给当名词用。好，那么这西班牙人呢怎么样呢？ is said to have been brilliant and generous， is said to， 大家就一看这个句子就慌了，那其实它是从 it is said 加 that 从句过来的。 it is said that the Spaniard was brilliant and generous 啊，本来是 it is said 放在前面， that 从句是一个过去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the Spaniard 掉在句首，然后沿用它的 is said， 然后 to 后头放，过去式的话加个 have 再加个 been。 好，它的用法我现在这样讲不太懂，不过我们在语法重点里头待会会重新说这样的句子，我们就把它当作 it is said that the Spaniard was brilliant and generous， 你要先这样看。据称啊，啊，据说啊，那么这位西班牙人画家，西班牙画家，那么当时是非常的才气纵横，叫 brilliant， 就是很有才气的啊，非常的这个杰出的 and generous， 而且做人也很大方。At the same time， 不过同时呢，在此同时呢。He was also chauvinistic， 这个呢形容词来自于 chauvinism， 叫大男人主义，但 chauvinistic 这是他的形容词， chauvinism 是 chauvinism， 也就是沙文主义， chauvinistic 沙文主义的就是大男人主义， and ruthless 而且呢非常的怎么样呢，粗鲁这样子哈，他是不管什么样他不拘小节的，是这样子。 Even so, 尽管如此， That didn't lessen his reputation as a great artist. 尽管如此，他这并没有减少这个 lesson， 在里面就得 reduce， R-E-D-U-C-E， 不要念成 reduce。 在 in American English, that word is pronouncedAs 怎么样呢？发音成所谓的 reduce 啊 ，reduce 不是 reduce， reduce his reputation， 并不会减少他的名望，叫 reputation。As a great artist， 身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的名望。In fact， 事实上呢 ，his artistic explorations helped shape the course of 20th century modern art. 他的这种艺术方面的探讨探索叫 explorations， 来自于动词 explore， E-X-P-L-O-R-E。 好，我们说呢 the lions are exploring that area， 那些狮子正在探索那个区域，看看呢 looking for some prey，看看找一些猎物啊，可以吃一吃 ,P-R-E-Y, 猎物，这个呢是集合名词，是不能加 S 的啊，特别要晓得知道这个用法。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了啊。那么他对艺术上面的探讨 helped, 或者 to 省略掉了 ,to shape, help somebody do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那个 to, 都可以省略掉。不管你加不加人啊 ，He helped write the letter for me. He helped me to write the letter. 那个 to 也可以省掉。He helped me write the letter. 等等，都是这样用法。所以有助于啊，塑造了 shape， 本来是形状，这边是当动词叫塑造。The course 这个方向，运行的方向叫 course， 这不当课程啊。I have 3 courses to take this semester.这个学期我有三门课要修、take a course, take 5 courses, 等等，都是用 take 这个字眼。好了，这是对什么东西呢？ Of 20th century modern art, 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啊，就塑造了这个他们走的这种方向。The art world, 这个呢艺术世界啊 has not been the same,就已经不是相同了。在什么时候呢？ Since Picasso came on the scene， 自从毕卡索出现之后呢， came on the scene， 就走向了这种 the scene， 就是景观，就出现的意思，就等于 since Picasso， 我们讲的用 showed up， S-H-O-W-E-D， showed 后头加 up， 那么当然呢也等于 turned upT-U-R-N 加 E-D turn up 或者加 U-P、hey, He stood me up， 他对我黄牛、欸、他爽约 Stand somebody up 就是对某人爽约，黄牛没有出现这样的啊。现在我们就来看语法重点。第一个，介绍 It is 加过去分词加 That 从句的句构及变化了。这边是针对呢我们刚才的第二段呢、啊、第三句 The Spaniard is said to have 这个怎么过来的。那我们通常可以看到这些动词呢都是及物动词变过来的。It is said that 据称， It is known that 据了解，大家皆知， It is proven that 已经证明点点点， It is believed that 一般相信， It is reported that 据报道等等，我随便举几个例。好，我们看下面的例子。It is said that Mr. Lee is a rich man. 据说李先生是个有钱人，大家都很清楚看到。It is known that hard work leads to success.、大家都知道的，努力会导致成功。It is believed that John works in that building. 大家相信约翰就在那栋大楼之内的上班。It has been proven that Paul is a spy. 已经证明啊，保罗呢，那么是个间谍。好，我们就可以用，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因为这边用完成时啊 ，it has been proven， 都可以啊，都没有问题，已经证实 that Paul is a spy。好了，重点是接着我们看上列例句啊 ，Jin 可以将 that 从句的主语移至句首，产生下列变化了。你看啊 ，it is said that Mr. Lee is a rich man。我就把 Mr. Lee 拿前面 ，Mr. Lee 是第三人称单数主语。所以 is said 拿下来不变，你不要用 are said 或者是 was said， 不要乱变，但后头一定要加个 to， 引导不定式短语 to 一出现之后，这个 is 跟前面的 Mr. Lee 的后头那个 is 跟前面 it is said 那个 is said 时态是一样，所以 to 后头就放原型 to be a rich man， Mr. Lee is said to be a rich man。如果你这个句子是 It is said that they are rich people， 就变成 they are said， 你不能讲 they is said、哦、that they are said to be rich people。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 It is known that hard work leads to success， 众人皆知努力会导致成功。好，就把 hard work 拿到前面 is known 一样的拿下来，然后就加 toLeads 就放了变成原型 Hard work is known to lead to success， 就这样说。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they are 应该讲 He is they are spies， 我们这样说好了啊，改成这个本来是 Paul is a spy， 现在我们把它改成 They are 好了。好，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they are spies。好，我们这样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 they 拿到前面 ，has been 放下来。但是因为 they 主语是复数的代词，所以 has been 就改成 have been， have been proven to 一样加 to， 后头放动词的原型 to， are 就改成 be。They have been proven to be spies， 他们被证实是间谍。了解了，我们现在我们看 C。注意下列句构的时态变化。好， It is 加过去分词，那么这个时候呢再加过去时啦或现在完成时的这个 that 从句，你怎么改变呢？一样的啊， It is reported that two explosions 有两个爆炸 took place 发生了 in that city early yesterday morning， 昨天清晨的时候在那个城市。好， It is reported 据报道，现在呢一样的，我把 that 里面的从句里面主语 two explosions 拿到前面 two explosions， 然后 is reported 马上改成 are 受到 explosions 的影响 are reported to， 然后呢 to 后头呢，因为这个后头是过去时，所以 to 后头就要改成 have， 再加 taken place 形成完成时的形态啊，不定式的完成时to have taken place in that city early yesterday morning。 好，这个要多做练习。再来看下面， It is said that Mary and John have been married for 30 years， 据说玛丽跟约翰结婚已经有30年了。一样的把 Mary and John 拿到前面， Mary and John is said 就改成 are said to。 好，完成时一样放到后头， to have been married for 30 years，就这样子。来，我们现在看第二咯，本课第二段第三句即由 it is 加过去分词加过去完成时 that 引导的从句呢、那么这个变化而成的。它原来的句子是 it is said that the Spaniard was brilliant， 然后呢就把 the Spaniard 放句首， is said 后头加 to， was 就改成 have been brilliant，就变成我们课文的句子。那么这个要让大家要不断的做复习多练习。那么我当时我在学英文，我根本不懂这些东西的，所以呢我现在都懂了，清清楚楚的，所以呢都是这个过程。它不是学英语永远 bear in mind that mastering English is never an overnight job， 它绝对不是一个晚上就可以做成的。It takes a long time and, of course, hard work. 还有包括呢，你的努力啊。